你这个人有想法，那个人有想法，那学校就乱了。但文理学院真的是不一样。 好，韩老师也是把自己在这个访校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几所大学哈，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。我想，可能如果朋友们对于这些学校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的愿望，大家也可以去查到更多的资料，或者是亲自到这些地方去走一走。但是我想韩老师带给大家的这些更直观的，或者说更有画面感的，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最新鲜的这些感悟，我想应该也是对美国大学感兴趣的朋友带来一些思考或帮助。好，谢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。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主持人。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就是这样了，再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。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国博西最南，首席百峰它以566米成绩，中国精彩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。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